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、浮生绘梦制作的有声剧《合意》，作者楚寒一清，第五集。白鱼被保安请出去之后，商谈会议进行的还算挺顺利。众人在会议结束之后，单隐生二话不说就在合同上签了字。 我总算可以走了。 在他们回家的路上，许亚的手机滴滴的响，他拿起手机看了一眼，原来是白鱼给他发短信了。许亚毫不犹豫地把短信全部转给了单隐生。坐在身旁的单隐生拿起手机随意地扫了一眼，白鱼在短信里将甲板上发生的事一五一十地交代清楚了。但无论真相是什么，单隐生都不在意了，因为白鱼已经让他丢光了脸。 我现在的注意力全落在了杜艳里身上。 啊，单总，你 想什么呢？我的意思是，我不能和杜艳里在一起，我觉得她像是我的克星。 啊，原来是这样啊。 日后所有有杜艳里出席的活动都不要放在日程里，我不会去的，我要跟他划清界限。 就在他们说话期间，车窗外路灯飞退，单隐生也回到了家。他刚刚换下衣服，还没来得及喝上一口水润润喉咙，他的手机就突然响了。他拿起一看，是自家老妈打来的。 太后娘娘今天心情如何呀？ 我怎么有你这样的儿子？你喜欢男人也就算了，家里从来没有说过你什么。那结果你看看，你看看报纸上怎么写的。单公子星路会所见情人，意外出现第三者，三人拉扯不休，疑似三角风云。我看你不是喜欢男人，你只是喜欢乱搞。 我这全怪脑袋有洞的白鱼，不怪我。 白鱼是谁？那里头的哪一个？ 还能是谁？撇开姓杜的那一个不就是白鱼吗？啊，不对啊，游轮的事情刚发生不到半个小时，怎么这么快就有新闻了？而且星路会所那不是中午的事情吗？ 单隐生意识到有些不对，他不管电话那头的老妈，立刻打开浏览器搜索这条新闻。新闻是一小时前发布的，如今已经全网都有了。单隐生将这条新闻反复地看了几遍，确信自己没有漏掉上面的任何一个字。 单公子星路会所见情人，意外出现第三者，三人拉扯不休，疑似三角风云。 这条新闻的下边还附带了一张照片，照片上他和出轨小明星以及小明星的出轨对象站在一起，唯独不见杜艳里。 杜艳里呢？他人呢？ 混乱的一天终于过去了，新一天的太阳已经升起。杜艳里正坐在餐桌前吃着早餐，他习惯在一天的早晨浏览各种资讯，以及总结一下昨天发生的一切。但昨天发生的一切还是对杜艳里带来些心理阴影的。他想了半天，只能这么总结了。 好歹签了一份合同吧。 这个时候，风突然吹起窗帘，光路发生了转移，光落到了他拿报纸的手上。他开始浏览昨日的新闻。财经频道没有大事发生，娱乐频道倒是有个新闻，单隐生又上头条了。 星路会所，单隐生三角恋，从头到尾都没有我什么事。 平常的公关费果然没有白给。 一份丰盛早餐的结束，既代表工作的开始。财团的其他人员有各种各样的法定节假日，但对杜彦礼而言，节假日没有太多的意义。真正值得他关注的是他手上的种种项目何时结束，新项目何时开始。杜氏财团曾经的掌门人杜彦礼的爷爷如今就住在城郊山庄，享受着晚年的快乐。无论有多忙，每个星期天杜彦礼都会在下午3点结束自己的行程，然后开车前往城郊山庄和爷爷共进晚餐。城郊山庄建在半山坡上，前环水后靠山，春夏时节满山翠翼，繁花遍野，秋冬时节丹枫如火，树木萧瑟，各有异趣。而这座矗立于四季之中的山庄，上下共有4层，门厅宽阔，廊柱耸立，于林木森森之中，宽敞庄严，富丽堂皇。杜彦礼到达的时候，天色已暗，山庄亮起了灯，主人正在餐厅里等着他，正准备要用餐呢。位于1楼的餐厅中间摆了一张长长的桌子，共有12个位置，似乎蕴含着当时设计房子的人的美好期盼，阖家团聚，子孙满堂。但愿望归愿望，现实归现实，10多年了，能坐在这张桌子吃饭的也只有爷爷和杜彦礼两个人。杜彦礼的父母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意外身亡，杜彦礼和爷爷相依为命。小时候爷爷经常不在家，但每个周日的晚上爷爷都会和他一起吃饭，饭后还会特意问问他这周的生活与学习情况。长大以后，杜彦礼接过杜氏财团，他和爷爷的情况就对调了，他会在每个周日的晚上回到山庄和爷爷一同吃饭，饭后也会和爷爷简单交流，汇报公司的事情。山庄的餐厅很安静，祖孙二人都不说话，而陆续将菜肴端上桌子的佣人也小心翼翼，唯恐弄出点声响引人侧目，四下都静悄悄的，连咀嚼食物的声音都似有若无。从小到大，杜家的餐桌上都没有声音，没人会一边吃饭一边说话。一顿晚饭之后，杜彦礼和爷爷同时放下筷子，接着杜彦礼就从位置上站起来，走到坐在主位上的爷爷身边，扶着爷爷一起出门散步去了。这也是杜家多年的既定节目，每个周日的晚餐之后，祖孙俩会到外面散步半小时，而他们一周所有的交流也都会在这半个小时内结束，然后爷爷就会去做自己的事情。杜彦礼也不会留在这里过夜，而是回到自己的家继续做自己的事情。今天的流程没什么意外，也会这样进行下去。只是在杜彦礼扶着爷爷站起来的时候，一向话少的爷爷突然开口说话。 彦礼。 爷爷。 被他搀扶着的老人头发斑白，面容方正，一双眼睛如同虎目，不怒自威。但岁月不饶人，皱纹已经覆盖他的面孔，为这话少的老人再添几分严肃与冷酷。 有件事要你去做。 老人边说边让佣人将报纸拿来。接过报纸的杜彦礼看了一眼新闻标题。 你去教教单隐生这个孩子，把他身上的坏毛病都改过来。 什么？ 震惊的情绪一下子击中了杜彦礼，但不是因为单隐生这个近期经常刷屏的名字再度出现，而是因为爷爷居然会向他提出这么私人的要求。 爷爷竟然给我提这样的要求，不是公事是私事，这还是我有记忆以来的头一次。爷爷，您认识单隐生的家人？ 认识。 是和单隐生的爷爷认识吗？ 没错。 爷爷，您和对方爷爷的关系很好。 你话越来越多了。 他 大概也只有爷爷您觉得我话多。 对于外人而言，杜氏财团前后两任掌控者都自带光环且神神秘秘的，但对这对祖孙而言，他们对另外一个人的定义却非常简单。 我的爷爷严肃且不爱说话， 我的孙子勉强还算成功。 对相依为命一起生活多年的爷爷，杜彦礼自认为自己还是有本事搞定的。 爷爷，您和对方爷爷的关系决定了我会花多少精力去矫正单医生的坏毛病。过去爷爷总教导我投资和回报要成正比，我相信爷爷能理解我的。 杜爷爷看了杜彦礼一眼，虎目之中寒光凛凛，杜彦礼则平静地回视他，一点都不退缩。两人对视两分钟之后，杜爷爷先一步挪开了目光。 哼，和那老头关系还不错。 我会做好这件事的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欢迎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